北京时间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秉持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秉持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秉持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秉持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Some are trying to find a way out. You've been on both sides of these rough waters. Somehow you survived, but you came out on your own.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团圆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To a sea land, never look back or behind.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第一天的开始，相信在今天白天您已经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日程，而且呢今天也是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68岁寿辰之日，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再次和各位好朋友们共同祝福祖国，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富强昌盛。借着祖国母亲生日这样一个大好时段，在金秋时节，不如我们一起出去休闲休闲，而且刚好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一个小长假。说到出门旅行，出去看一看，很多朋友都会想打起行囊远走高飞。可是你知道吗，在京郊还藏着一处号称小西藏的绝色美景，它的美可以令人窒息，关键这里人少还免费。不知道是哪里的话，那么就竖起耳朵来听今天的节目好了。记得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去西藏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而是因为它什么都没有，都是大自然，是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在那里有一种回归的感觉，不再受人类文化的腐蚀，可以净化自己。你是不是也想找这样一处地方来净化自己呢？ 在云端体会那种西藏独有的圣洁，亦或是你见过电视广告片当中广西的梯田，层层叠叠，不同颜色不同造型，却又依次排列上升组合，这样的美景是否也深深地诱惑着你呢？和进藏一样，去往广西同样需要花费你大量的时间以及大额的机票价钱，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荷包顿时有一点点小心痛呢？但是没关系啊，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小彤带大家在北京周边就能找到这样一个号称小西藏却有着层层叠叠梯田的美景，这里呢就是北京的房山区。在北京房山西南的最深处，这里被称之为北京小西藏，它是一片净土，凡是去过这里的朋友没有不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的，它的名字叫做房山普洼。普洼乡环境优美，空气新鲜，景色宜人，而且植被丰富，具有绿凉静的优势和特点，空气质量每天都好于二级以上，年平均温度呢在9到10度左右，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春季的普洼百花齐放，百草吐绿，夏季的普洼满眼绿色，葱葱茏茏，而到了秋季呢，普洼层林尽染，遍地金黄，到了冬季，这里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普洼人称小西藏，在北京的西南角上，不仅因为这里地处深山，海拔较高，还因为这里森林茂密，环境极佳，如此的美景如果只是匆匆一瞥，未免不够过瘾，找个最高的地方一览众山小，那份舒坦，那份清爽，会让人流连忘返。怎么样，借着这个十一小长假，咱们说走就走。 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去往北京近郊游。那这里呢，号称北京的小西藏，这里就是房山普洼。每年的春秋两季呢，是普洼最为美丽的两个季节。四到五月份的时候，春暖花开，一路的格桑花和漫山遍野的山花竞相开放。村民们在半山腰的一方梯田上耕地劳作，梯田与山花互相映衬，简直就是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而每到春秋两个季节呢，这里就吸引了很多发掘美景的自驾族以及摄影爱好者前来旅游。道路所经之处常常是一边是山体，一边是山沟，国道沿着洒满了很多线条的优美梯田攀岩而上。同时，普洼乡东边呢还紧邻着108国道，108国道房山段也被称之为是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之一，非常适合自驾游。一般在春天的时候呢，这里遍野的杏花、梨花都会开放，而108国道蜿蜒经过，高高的梯田、花海、木屋、空中步道。而到了深秋时节，这里层林尽染，大片的金黄色的银杏叶漫天飞舞，特别的美丽，感觉空气中仿佛都已经被染成了一片金黄色，而这金黄色更是一种丰收的颜色。普洼乡风景如画，山林茂美，地势高峻，群山环绕，植被完整率也是特别高的。整个乡域内植被覆盖率高达86%，而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呢高达每立方米5000个以上，堪称是天然的巨型氧吧。很多爱美的姑娘也应该在这里常住一下，因为负氧离子是抗氧化的，所以呢在这里你一定会逆生长的。这里的海拔是407到1870米之间，特别适合人类活动，这个海拔和温度都相当的宜人，气候凉爽，光照充足，具有清凉宁静的气候特点。最近几年呢，除了跑步，骑行也是特别流行的一种运动方式。如果你是一个骑行爱好者，这里有被誉为骑行者的天堂的北京最美乡村公路红景路可以提供给大家。在这里呢还能骑行锻炼身体，路况好，而且不仅仅是骑行，沿途伴你的美丽风景和清新好空气才是更为重要的。自驾或者是骑行穿梭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之上，一边是山体，一边是山沟，看着身后延长而去的盘山公路，仿佛真的穿行在藏区一般。可能这就是普洼被人称之为北京小西藏的原因之一吧。到普洼还有一段类似于挂壁公路的道路，看着很险，但其实开上去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情趣的。普洼这个地方真的很美，连公路都不放过。喜欢露营的朋友，如果你想扎个帐篷露营，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位于普洼乡东村的花台高山汽车露营公园呢，就是北京唯一的一个1000米以上的汽车露营公园。这里有一个山脊观光，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让你在脊梁上游走，你不用担心，在这个山脊上踩在脚下的石头砌成的步道都是专门为游客铺设的。在这里你能体会到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They say love's an island, beautiful at a distance。普洼乡呢共有8个行政村， 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不同特色。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小童带领大家深度的再去看看普洼乡各个行政村的不同之所在。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I'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 Anywhere I would have followed you. Say something.Small, your words over my head. I know nothing at all, and I stumble and fall. I'm still learning to love, just starting to fall.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这里呢，我今天要带领大家去看一看京郊的美景，号称北京小西藏的地方，它呢就是房山的普洼乡。刚刚呢，我们对普洼的一些整体特色已经进行了介绍，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分别介绍一下普洼的八个行政村了。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处秀丽的风光景点，秋季更是不可错过的好去处。先说一说普洼乡的东村好了。东村呢是山花比较集中的地方，这里的村庄很多都隐藏在山坳里，杏花树又在梯田上，因此形成了很壮观的花海梯田的一番景象。而东村呢盛产菌类，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里的美食蘑菇宴。花台是东村最著名的景区，这里海拔接近了2000米，到了金秋时节，各色菊花盛开，美不胜收。因为划分为山脊风光区、森林沐浴区以及田园采摘区和汽车露营区以及木屋养生区几大不同的景点，所以呢在这里人是相对分散的，所以来这里玩根本就感觉不到游人熙熙攘攘的感觉，反而是一番清静自在怡然的心态。除了东村呢，我们再去往普洼乡的义和村。义和村最著名的景点就是翠明山了，这里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大面积的高山草甸，可以俯瞰10度的喀斯特地貌，这里也吸引了很多画家来此常住写生。而普洼乡的富和村呢，有着峭壁上的山村这样一个名称，这里比较难找，隐藏在大山深处，路边是结满果实的山酸枣和纹理丰富的石头。村里住着大多数是老年人，想看古朴村庄便可以到这个大山深处去体验一下了。那么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普洼乡的森水村。去往普洼乡的大路多半是盘山路，路旁是梯田与山花，这里是京城自驾的好去处，而最精华的一段当属森水村这一段了。森水村天园胜境位于群山之巅，这段盘山公路被称之为是天梯路，尤其是进入小盘山路之后，坡陡弯急路窄，40迈的速度都能开出头文字 D 的感觉了。当你开车到达山顶，这里便是画家写生的一个基地，遥看群山连绵，风光无数，尽享自驾生活的惬意便在这里了。要想看梯田，那还得去炉子水村。普洼乡的炉子水村在108国道和133公路之处呢，便可以看到梯田，这里是看梯田的最好角度，从这里能够看到炉子水村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梯田上的村庄，风光绝美。炉子水村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天下一个淮，老家炉子水，说的就是天下姓淮的其实祖籍便都在这个西南沟谷当中了，还有块淮氏祖坟的石碑，这里便是淮家老坟了。姓淮的朋友也不妨去这里寻找一下自己的先辈。其实呢，房山的普洼乡还有很多的景点，比如说像冰冷湖风景区、大游龙风景区、天龙狩猎场等等，沿着 G108 国道这些地方都可以找得到。朋友们假期自驾，不妨在这边住上一天两天，而且这些景点呢基本都是免费的，秋高气爽的季节最适合登山远眺了。怎么样，不如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来到房山，来到大山深处去一起感受一下